这个单元的到一个段落就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呢，第四页以下第一节呢，剩下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所谓证据能力，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违法取得的证据到底呢能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致上来讲呢，是以呢民国95年为分水岭啊。95年之前呢，你去看早期的实务见解呢，大家的讲法都是可以用，理由就是文艺解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针对证据能力加以限制，既然不像刑事诉讼法有严格限制的话，所以早期的最高法院见解跟老一辈学者的见解都认为，民事诉讼以客观真实的发现为主要目的，为了客观真实的发现，所以违法取得的证据如果有助于法院发现真实的话，解释上不妨加以援用。所以呢，早期界也都认为违法取得证据可以作为判决基础。但是现在你考试的时候注意点，整个风向球已经变了。我们现在通说的见解采的是呢区分说，不再片面的认为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呢都能使用，而是加以区别不同的情形呢来做不同的法律效果。这就是晚近的学界主流的见解区分说。为什么采区分说呢？理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民事诉讼的目的并不是以发现客观真实为唯一的目的，讲白点啊，不能够为了发现真实不择手段，除了客观真实的发现之外，也要兼顾一下所谓人权的一个保障，否则无疑是鼓励人民呢使用违法的手段取得证据，这个并不是呢诉讼法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样的前导法理思想之下呢，我们的相关学说理论就开始做变化了。那么民诉研讨会也开了两次，那么呢学者文章也写很多，那么最喜欢研究这个领域的政大的江世林老师啊，所以呢法研所跟国考题目考到违法取得证据，几乎都是以江世林老师的见解为主轴，那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既然如此呢，请你看到第五页，学者在那边讨论了半天，那到底违法取得的证据能不能用呢？黑板上说采的是区分说，那怎么区分呢？各位，这里要花一点时间背一下的。区分说严格来讲叫双重区分，什么叫做双重区分呢？我们有两套的标准来区分，哪两套标准呢？第一个阶段是，你看一下第五页，第一个阶段是先区别说你的违法是违背诉讼法还是违背实体法。所以你第一个阶段呢，区别的一个标准是，我区分你的违反法令的性质，来，什么叫违反法令的性质呢？我们所谓违法取得，在概念上可以分成违反实体法跟违反程序法。什么叫违反程序法？譬如说你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譬如书上所举的例子，违反156。什么叫违反156啊？民事诉讼法156条说，调查证据的期日跟处所要通知当事人，让他到场参与调查程序。所以我题目会考你说，万一法官某一天要现场勘验，譬如说分割公物的诉讼，法官呢要定5月1号现场勘验公有的土地，勘验是调查证据的方法，毫无疑问，那理论上你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协同到场，大家一起到这个共有土地的现场呢进行勘验，进行履勘，结果法官漏未通知当事人，自己就带着书记官呢现场就那边丈量拍照，还自己很高兴做成勘验笔录，回来就直接采为判决证据，请问你这样对或不对？那这个证据就叫违法取得的证据，只不过是违反程序法的规定，没有呢在调查证据的期日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那这个证据能不能用呢？那这问题非常简单，如果是违反程序法，现在学说一致的见解是， 回归我们先前教过的197条责问权，这种诉讼程序的违背，也记忆拉回到197讲过后，违反诉讼法程序法的规定，就是所谓的违反诉讼法规的规范。那么呢，这个违法取得证据，完全看当事人有没有行使责问权，责问权有没有丧失。如果当事人有行使责问权，有现场举牌抗议的，那这个瑕疵没有自律，违法取得证据不能用，否则当事人可以作为上诉的依据。相反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举牌抗议，丧失责问权的话，违法取得的瑕疵就因此而自律，这个证据就变成可以用，当事人事后不得已知作为上诉的理由。好，这就是第一个层次呢。你如果违反的是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单纯回归197责问权的规范来定其效果。忘记的同学自己回去翻笔记197条责问权的一个概念。好，所以第二种情形往下看，比较常考的是违反实体法。这里的实体法呢，不以民法为限，凡是一切的刑事行政法规都包含在内，这种情形占大宗。那什么叫违反实体法的规定？譬如说啦，违反刑法的规定呢，偷拍侧录取得的资料，或者你呢违反刑法的规定呢，侵入他人住宅的所窃取的证据资料，这些都是典型的违反实体法取得证据。那这种违反实体法取得的证据呢，到底能不能用，能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呢？这时候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区分。所以区分说，第二个阶段在处理的就是呢，如果你是违反实体法的情形，在这个阶段呢，同学就要伤脑筋背一下期刊论文了。违反实体法取得的证据能不能用？国内的学者呢见解很乱，民诉研讨会各说各话，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变成大家表演的舞台，每一个都拼命提出自己的理论，去援用外国法的一个见解。好，吵了半天，同学切记哦，真正应付考试，你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六七个学说都记了，没有必要，你就记两个考试用得到的。第一个就是呢，留日派为首，骆永嘉老师的见解。第二个就是留德派，江世明老师为首的见解。你就记这两个主流学说就好了，其他的部分，除非你是要考研究所，你自己再去看你们学校出题教授的独门暗器，否则撇开研究所不谈，国家考试你只要记两个留德留日的主流见解就好了。先看一下留日派骆永嘉老师的见解，在各位书上第五页最下面叫区分说。来，区分说呢，你看一下留日派的一个见解，这个东西呢不好看，因为日文直接翻译过来有够抽象，必须课堂上带你白话文翻译一下。来，你看一下骆老师文章怎么写的。违反实体法取得证据，留日派的多数学者认为呢，应该要限制违法收集的证据呢有证据能力。好，怎么限制呢？看一下第四行，在判断有无证据能力时，应综合的比较该证据的重要性、必要性、审理的对象、收集的太阳、被侵害利益等因素之后，再决定呢有无证据能力。各位念到这边一定会觉得很生气吼，因为有念跟没念一样，一大堆抽象的法律概念，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凑起来呢就看不太懂吼。什么叫做重要性、必要性、审理对象，还有什么收集太阳、被侵害的利益，这些东西就是法学文章很难看的地方，他习惯用很抽象的法学文字做解释，明明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文字表达上日文翻译过来就显得非常的文言文啊。那你在思考问题怎么办呢？各位直接翻译成白话文哦。骆永嘉老师这个留日派的见解呢非常简单，我们一般称为利益衡量说或者法益衡量说。各位，什么叫法益衡量说呢？ 白话文的概念就是把它放在天平上称，称什么东西呢？把这个违法侵害的法益跟本案所要保护的法益拿来比较，所以很多法学概念哦，就是字面上看起来抽象，翻译完之后你会觉得有够简单。所谓法益衡量说，就是呢，我把侵害的法益，就是违法取证所侵害的法益，跟我本案诉讼那个诉讼标的所要保护的法益呢，放在天平上称一下，称的结果呢，除非是本案要保护的法益呢优先于受侵害的法益，也就是本案要保护的法益比较重要啦，比起你那个违法侵害的法益呢更重要的时候，这种情形下才有证据能力，才例外的解为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用，因为在法益衡量之下呢，我要保护的东西远重要于呢受侵害的东西，这时候例外的呢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使用。相反的，如果本案要保护的法益没有优先于受侵害法益的话，那么这时候违法取得的证据就不能用，应该要排除它的证据能力。这就是所谓法益衡量说的观点，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既然如此怎么用呢？各位，很多补习班用书叫你直接背答案，你要直接背也可以啦，但是呢不鼓励你哦，用理解的比较快。法益衡量说之下，各位发现学者的期刊论文跟法研所的考题呢，他的结论都告诉你说，在这个学说之下，大部分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只有少部分可以用。按你文章仔细看，什么叫少部分的可以用呢？看来看去都是什么公害啊、环保啊等等，或者消费者保护、消保诉讼等等。那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些诉讼的类型呢？违法取得的证据才例外有证据能力，因为非常简单，学者文章怎么说啊？90%的民事案件，各位请问你，民事案件全部都在处理私人间的纠纷，司法上、私权上的权利争执。既然绝大部分民事案件都是处理私权纷争的话，那代表绝大部分民事案件本案要保护的法益都是私人法益。比如说返还借款诉讼要保护的就是我借款债权的法益，给付租金的诉讼要保护的就是呢我租金债权的法益啊，租金也好啦，借款也好啦，这些都是你私人个人的法益，跟私益相关的。为了要保护我的借款债权，为了要证明有借贷事实，我就到你家去呢偷偷到你家去偷窃你抽屉里面的借据，把这个借据偷出来，违法取得证据，侵害的也是他人的个人法益。这些刑法分则里面呢，侵害到你个人法益的一些犯罪行为，像窃盗啊，或者是呢这个呢偷录偷拍等等，都是侵害你私人法益。本案民事诉讼要保护的是我自己的私人法益，而我违法侵害的也是对方的私人个人的法益，这在法益衡量说之下，本案要保护的法益并没有优先于受侵害的法益，所以这种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相反的，只有什么可以用呢？除非你的本案诉讼是公益色彩浓厚，譬如说消保诉讼、环保诉讼，我是为了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你这个饼干的这个牛奶做出来有毒后，流到市面上吃到的人成千上万，会伤害很多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跟你打消保诉讼或者打环保诉讼，主张说你工厂排放的废气污染会影响到方圆10公里之内居民的身体健康，那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事件，我就冒险的偷偷到你工厂里面，把你的这个饼干的配方的原料的资料偷出来呈给法院，说你看都是用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做成的饼干，会侵害我们人体的身体健康，那这种呢违法侵害法益取得的证据，跟本案要保护的法益相较，本案要保护的法益显然具备优先性，所以这种例外的情况之下，当公益重于私益的情形呢，例外的违法取得的证据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判决的基础。这就是刘润派学者的法益衡量说的概念，还有具体化的判断标准呢，借由这个案例的说明呢，让同学了解到这个抽象理论具体的一个应用情形。好，那么这次呢，陆老师为首的刘润派学者法益衡量说的观点，那这一个理论看完之后，各位往后翻。第二个你要记得江世明老师的一个见解。那相对的，江世明老师的见解法很重要，因为国内诉讼法学者最喜欢研究这一块的就是江世明老师，文章写最多，题目出最多也是他，包含等一下要看到的95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也是江世明老师出的。那同学有去买这个法研所考题的话，江老师在成大法研跟政大法研呢，几乎每一年的研究所都考证据章节，他自己证据的专论的书籍也写一大堆，所以他的见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最有兴趣最爱考证据的就是江世明老师了。来，阿里看一下江老师的特殊见解。同学看一下第六页编者案的刮胡二，江世明老师怎么说呢？在违反实体法所取得的证据，依照利益衡量的结果，多数情形应禁止使用。到这边为止，他的见解是他也蛮认同刘日派的一个学说，他也认同骆永嘉老师的法益衡量说。所以各位注意一下，江老师并没有反对法益衡量说，他说日本学说那套法益衡量说有道理的，所以他文章讲说，依利益衡量法益衡量说的结果，大部分情况下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理由我们刚讲过了，重点是后面为涉及到相关案例争议时，为了避免无法使用该等证据所导致的举证困难、认定困难，所以应该善加利用经验论理法则以及间接事实证明妨碍的法理，以达成认定事实的功能。如此一方面可以减少当事人违法手段取得证据的可能性，二方面可以兼顾客观真实的发现。念完了什么意思呢？各位看文章看得懂，人家要表达重点。江世明老师的重点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说我也认同刘日派的见解，他也认同法益衡量说，这是他文章的第一个重点，只不过常考的是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承接第一个阶段，你认同法益衡量说，认同的结果就会导致绝大部分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好，既然如此，江老师就说，在法益衡量说的前提下，大部分都是私人法益跟私人法益的衡量，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违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用。可是你说都不能用的前提下，那如何让当事人尽举证责任呢？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江世明老师比较务实，毕竟是当过法官出身的，他怎么讲呢？如果违法取得的证据大部分都不能用的话，可是个案实务上而言，很多的证据根本客观上难以期待当事人用合法的手段取得。这是他文章第二阶段谈的重点，什么意思啊？有些的案件呢，你根本难以期待当事人用合法的手段取得证据，譬如说什么呢？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 老婆要跟老公诉请离婚，主张民法152条第一项第二款通奸为理由呢，要跟对方离婚了。那请问同学，你一天到晚看社会新闻也知道通奸要找证据呢，你说你要用合法的手段，拜托不要闹了，不可能啦。你总不可能打电话跟你老婆讲或老公讲说，老公你下次要偷吃的时候呢，传 APP 告诉我在哪一间旅馆，门不要锁后，让我自由进去，神经病哦。所以呢，为什么大家抓通奸全部都找征信社呢？因为你根本难以期待用合法的手段取得证据，你不得已只好游走法律边缘，找那些征信社呢跟奸偷拍，然后呢破门而入呢去拍照等等哦。现在各位如果呢将来从事实务工作呢，去看这个征信社呢，应该要跟一次哦，非常的刺激啦。有时候这个通奸你要抓直接证据哦，要眼明手快。什么叫眼明手快呢？看到你进汽车旅馆之后呢，我们还跟过一次哦，要塞红包呢，征信社人员呢进汽车旅馆呢，塞2000块红包给那威特说，哎，拜托通报一下，刚刚那一对喜欢养狗的男女呢，到底是睡哪间房间？塞2000块问一下，我在 A401 这个房间。好，知道之后呢，到 A401 呢，还要假装呢是这个旅馆的服务人员哦，要按门铃呢，说这个呢要来送茶水、换毛巾等等哦。按那个时间要抓，怎么抓呢？他们刚进去的时候，你按门铃没有用哦。刚进去，他们通常要洗澡聊天一下。说我们跟过了，真的很浪费时间哦。上面他算时间进去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算一算应该做完后，那个时间还要看经验呢，要等差不多抓很久的1个小时后呢，假装这威特呢说要送什么饮料啊，要换什么毛巾，叮咚的按门铃呢，对方那个锁一打开一刹那呢，2、3个壮丁用撞门的方式哦，他门呢一打开，砰撞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各位哦，你要看一下征信社专不专业就知道。进去呢，第一件事情，他们通常说是一组的3个人啊，3个人干嘛呢？第一个人冲进去呢，目标直接冲到垃圾桶跟那个洗澡的浴室呢，去翻那个用过的有没有卫生纸啊、保险套的残余。第一个专门去马桶的垃圾桶呢，找这些资料。第二个呢，冲进去呢，直接干嘛呢？床单把它抽起来后，因为床单往往都有剩余的一些分泌物。第三个才是拿那个麦克，不是麦克风啦，拿照相机呢，讲错了，不是麦克风，拿那个，奇怪，讲这个干嘛？好好好，来，对好，好，这个通奸的细节哦，有空的话下课再讲哦。课堂上不要讲这个抓奸哦，免得讲太多呢，各位家长都知道怎么闪躲哦，这样不太好哦。好，那反正重点就是呢，这个呢，合法取得证据呢，期待不可能的前提之下，那江信明老师的见解就是，像刚刚我们这个裁判离婚的案件，你要去抓你的老公呢，在外面汽车旅馆呢，跟人家偷吃，跟人家通奸，无法期待用合法的手段，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干脆解为，不要求你提出直接证据。你叫当事人不能违法取得证据，可是不能违法的话，又偏偏拿不到直接证据，怎么办呢？考试要你写的重点就是，如果要兼顾所谓合法手段，又要兼顾证明的可能性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修正理论。修正什么理论呢？针对某些特定的类型，什么叫特定类型呢？难以期待当事人用合法手段取得证据的情形呢，我们就认为此时当事人不需要提出直接证据，因为直接证据的收集客观上难以期待，没有办法期待你用合法手段捉奸在床，所以只好解为说，这时候你要证明待证事实，只要提出间接证据。你要证明你老公在外面偷吃，要说服法院，不需要一定要抓奸在床， 你基本上只要提出一些见证证据，然后透过论理经验法则呢说服法官，就可以达到这里的效果。也就是法院在审酌这一类型的案件的时候呢，必须要淡化直接证据，不要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提直接证据，只要他可以提出一些相关的间接事证，然后辅以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一样就可以达到认定事实的目的。只有透过这样解释，才有办法一方面避免当事人用违法取得的手段，二方面又能兼顾客观事实的发现。好，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以黑板上这个通奸的案件为例，你要求假妻证明丈夫通奸，不需要直接提出抓奸在床的证据，你只要提出一些间接事证。什么叫间接事证？譬如说你跟法官讲说，我老公经常三更半夜跑出家门，那甚至现在实务上很宽松，你只要有办法取得你丈夫的通联记录跟网络的对话记录，有时候呢丈夫呢三更半夜上网呢跟这个神秘的女网友呢在那边呢 FB 或者 MSN 讲一大堆的话，或者简讯传来传去的有一些暧昧的通联记录，甚至呢经常的发现呢这个丈夫夜不归隐后，明明晚上的五六点就下班了，为什么都拖到半夜的凌晨一两点才回来。有这么多的间接事证呢，就可以说服法院说，按照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呢，显然丈夫呢在外面是有问题的。那么透过这样子，你不用去找征信社违法取得证据，但又能够说服法院呢采为判决的基础。这就是江世明老师在各位书上的第七页所提到的这一种呢取得直接证据难以期待的情形，要善加利用论理经验法则的间接事实的法理，达到认定事实的功能。好，那理论看完之后怎么用呢？各位，我们收尾的阶段就请你看一下95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抽象理论一定要带你看实际考题，这种考题各位要多练习，你才知道将来的理论呈现的实例题会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来，你看一下95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甲男主张太太乙呢在外跟丙有通奸行为，所以依照侵权行为诉请两个人呢连带赔偿慰抚金，所以本件的诉讼是通奸，但是不是告离婚啦，是告呢精神赔偿慰抚金。那他这个精神赔偿的诉讼呢提出来的证据，各位看清楚哦，提出了其委请征信社所取得的下列五个证据，各位边看边把证据做定性。第一个证据 A，在丙的家中电话窃听的内容有乙跟丙的非常猥亵的对话，这个证据的性质叫违法取得的间接证据，他们两个很肉麻讲一些猥亵的对话，并不能直接证明有通奸的事实，所以是违法取得的间接证据。再来 B 这个证据，在丙的家中装针孔摄影机，还真的拍到了乙跟丙呢在这个黑秀的画面。奇怪，讲到这个部分呢就卡住哦。好，这个 B 呢反正就是呢拍到这个呢正在性交的画面，所以这个 B 的部分叫好，这个 B 的性质叫违法取得的直接证据，直接有翻拍到这个呢该拍到的画面了，所以是违法取得的直接证据。好，再来证据 C 呢，征信社的员工某天呢跟拍乙跟丙在公园当众接吻的照片两张，各位这个题目的重点，公园当众接吻，公园是不特定多数人呢共闻共见的场合，所以你们刚好这么肆无忌惮的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在那边晒恩爱，在那边接吻呢，我刚好拍下来，这个叫合法取得的间接证据。 没有违法，我不是偷偷侵入你的住宅，我是在大庭广众公园之下呢，就刚好拍到这个画面，合法取得的间接证据。再来，证据 D 呢，乙跟丙呢一起进入汽车旅馆的进出房门照片，没有拍到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但是就跟苹果日报拍的一样，只有拍到你们进出的那个车子的画面跟时间点，这叫合法取得的间接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你们在里面干什么，但是你们确实进去过那样的地方。再来，证据这个呢，第一的部分呢，看完之后呢，来这个 ABCD 呢，证据，再来第五个证据一，证人丁呢跟踪目击多次深夜进入丙的套房，这个一叫合法取得的间接事证，我就亲眼看到你多次深夜进到人家的房间，这也是间接证据啦，没有办法证明你们在房间做什么，所以是合法取得的间接证据。好，这五个证据的性质全部都看完之后，来，江老师怎么考你的呢？这是最近这几年律师高考流行的考法，什么考法呢？出题者喜欢问你正反两面论述，律师高考才可能考你这个，因为可能出题者认为你要当律师，那出题者认为律师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哦，所以他请你分别从原告被告的观点，假设你是原告律师，同一个事实你怎么讲，假设你是被告律师，你又应该怎么讲，这是最近这几年律师高考很流行的考法，请你分别从原告被告的角度切入，针对同一个事实尝试提出不同的辩护意见。所以第一小题就问你，假设你是丙的律师，就是那个奸夫的律师啦，这个通奸的丙，假设你受他委任当他的律师，针对原告提出来的 ABCD 这五个证据，你认为应该要排除的话，要提出什么样的法理依据说明呢？第一小题就是考你今天站在被告的观点，站在那个通奸被告的观点呢，你针对原告所提的这五个证据，你当然希望法院都不要用它，对你的当事人比较有利，那你要如何排除这五个证据，说服法院说这五个证据不能采信呢？好，那考点在哪里？你如果站在被告丙的律师观点的话， A 跟 B 两个证据你要主张他们说欠缺证据能力，因为 A 跟 B 两个证据的性质都是违法取得证据，那如果你是被告律师，你就主打违法取得的证据欠缺证据能力，不能够采用，不能够拿来作为我当事人不利判决的一个证据。好，那 CDE 呢，你要说服法院的是，他们虽然是合法取得的证据，虽然有证据能力，但是欠缺证明力，证据价值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全部都是间接事实，拍到我们在亲吻，拍到我们进去汽车旅馆又怎么样，搞不好我们进去汽车旅馆真的是上厕所纯聊天而已哦，所以这个全部都不足以直接证明我们在里面干过什么事，所以间接证据是欠缺证明力，跟本案没有直接的代证关联性，这就是你身为被告的律师，你要说服法院说呢，不能够采信或采用这些证据的理由，答题的关键分点分项扼要交代就好了。好，第一小题看完之后，你再看第二小题。反之，人家考你换一个角色，同样的事实，如果你是原告这个甲男的律师的话，对于被告第一小题所提出的证据排除法理呢，请你尝试提出不同见解，说服法官采用该等证据，或者假使法官不采纳，你又如何提出法律见解呢，说服法官做出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认定。标准的期刊论文型考法要你写什么呢？要你换句话说啦，假设今天反过来站在原告的立场， 你站在原告立场，你要怎么说服法官说 A、B、C、D 这五个证据可以用呢？来，你说服的理由就是针对 A 跟 B 违法取得的证据，身为被告的律师，你也只好睁眼说瞎话，讲说我国法呢那不同的角色当然就讲不同的话。你如果今天是呢原告律师的话，你就要强烈主打说 A 跟 B 虽然是违法取得证据，但是现行的民诉呢并没有说违法取得证据不能用，所以你尝试说服法官违法取得证据还是可以用。再来 CD，C、D 三个证据才是姜老师这个题目要考你的重点。他们三个都是合法取得的证据，但很可惜都是间接证据，没办法直接证明有黑秀的一个事实。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说服法官说这个个案叫做合法取得证据期待不可能，无法期待当事人用合法手段取得证据，所以这个时候要强化间接证据的功能，只要有间接的证据就好了。透过这些间接证据，可以依照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推论出说这一男一女真的有问题。因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正常情况下面为什么你会跟别的男生在公园接吻？正常情况下为什么会跟别的男生呢进出汽车旅馆多次？凡此种种的间接事证都显示乙跟丙呢交情不寻常，这已经逾越通常呢朋友的一个分际，可能有很高的几率呢有奸情存在。所以多一点的间接证据配合论理经验法则呢，说服法院说待证的事实是存在的。这就是呢95年律师高考的有关违法取得证据的部分，你要分别从呢不同的角度切入去说服法官呢相信接受说呢这个待证的事实存在。好，那这就是我们借由95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呢，把这个违法取得证据它的一个呢证据能力的概念呢，把这些学说相关的见解呢简单的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整个第一节呢相关的重点呢我们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那关于这个明天的课程呢，上礼拜问过了，刚好各位回家前呢来稍微跟同学呢统计调查一下，因为教学部是要请问一下各位哦，礼拜天晚上要不上课可以啦哦，但是因为这一门课呢是希望在7月底之前，最晚在8月初之前一定要结束，因为这一门课的一个进度就是要在呢今年的律师司法官一试之前要全部结束，所以调课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一下调的时间，配合一下同学的这个意愿哦。1到5的晚上啊，如果礼拜天晚上都不要的话呢，那各位就剩下1到5的晚上了哦。那统计一下吧，1到5的晚上呢，你觉得24的晚上，现在就是24跟13两个时段哦，那24的晚上你觉得比较 OK 的请举手一下啊，举高，我们要做统计学哦。好，放下。那13比较 OK 的，哇，一半一半哦，真是难以抉择哦。来，这样问好了，如果是补到24的晚上你不能来的请举手，哇，放下。啊，补到13晚上不能来的，哇，很可爱，回复原状哦，是个礼拜天晚上。好，还有一个呢是最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哦，就是一条龙的上法哦，礼拜六早午晚哦，这非常的这个残忍哦。来吧，对大家那么残忍啊，还是表决一下好吧，觉得说礼拜天晚上不要来，那我们呢大家残忍一点哦，这个一天把它搞定三堂课的，礼拜六早午晚不行的请举手，是因为早上要走不行吗？早上总不喜欢，好吧，哇啊，这样子就，所以呢还是只能够恢复原状。 是吗？下礼拜开始就没有总复习吗？总复习啊，没关系啊，那就先这个照就好了哈。我们还是呢照原本的表弟课程，因为同学要瞧出一个这个圆满的时间，恐怕有点困难。不过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啦，不然就是呢，先礼拜天呢，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还是照旧，但是七月最后那两个礼拜呢，因为尾段的课程，可能你一到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的白天呢，请这个教学部排排看，如果说有空档的话呢，我们可能最后剩下那一两个礼拜的礼拜天晚上呢，干脆就把它改成一到五的晚上，或者礼拜六的早上，这样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啊，不然呢，如果这样子现在时间调的话，要调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时间，恐怕有困难哦。所以我们就先照旧了哦，明天晚上还是继续上课，下礼拜天晚上也一样，那下下礼拜之后呢，看看有没有调整的一个必要性。好，所以说呢，这个课程部分就还是完全照旧哦，先照这个表定的内容呢，就还是礼拜天晚上呢继续来奋战吧。好，那这是关于课程的部分，作为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完整的把第一节讲到的段落，那举证责任的部分呢，留到下礼拜再说。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先看第二节自认跟第四节一下比较简单的这一些的单元，那举证责任这个最重要的章节留到下个礼拜六两堂就完整的时间再跟同学做一个说明。